把人抛夺。谁本命闯独坐，我共婴儿两个，在灯尽一夜时，婴儿也把人抛夺。

悠悠，未曾遥望，情依稀，情明月来问候，思念的人我泪长流，月色朦胧夜未尽，走走寂寞我上房，灯光不明，帮我独坐孤零，人隔千里不音信，却在未曾遥望，情依稀，情明月待问候，思念的人我泪长流， 想着你，念着你，恋你，时时刻刻都有你。